shining star。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 B 毕淑静，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92.1，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中国大陆针对来台自由行喊卡，将严重影响台湾的观光业。高雄市长韩国瑜今天参加网络电视直播节目时，再次向中国大陆当局疾呼，不要把民进党当成整个台湾人。韩国瑜表示，数据显示2018年陆客来台有270万人，占整体的外国客四分之一，而每个观光客来台湾玩5到6天，大概花台币4万，直接所花的钱约200亿。由于观光客所花的每一分钱都进入到台湾经济体系，钱是循环的，虽然政府号称损失200亿，但造成循环效果大概是5倍，1000亿左右。但今天停下来，对于高雄的观光民宿、伴手礼、计程车、小老百姓等影响都非常的巨大。韩国瑜呼吁两岸之间交流要和平繁荣，没有必要去自己替心里面制造假想敌出来，造成两岸之间动荡不安。他也郑重呼吁大陆当局不要把民进党当成整个台湾人，大部分台湾人是希望和平、经济发展、教育良好，现在如果因为政治问题把观光客一刀切下切断，对两岸交流不是好事情。前鸿海董事长郭台铭昨天发出公开信之后，粉丝号召郭台铭参选总统的公民联署行动立刻暂停，政府表示郭台铭不脱党参选。郭台铭核心幕僚永龄基金会执行长刘幼彤今天表示，郭台铭写这封信主要的目的是在脸书上公开谢谢大家的支持。至于郭台铭一发出公开信，郭粉们就停止公民联署。刘幼彤说，从联署开始到结束都没有跟支持团队老虎军团见过面，也不了解联署的起始跟结束时间。至于未来粉丝见面会，刘幼彤说可能在8月中旬举办，希望在台湾各地都能够举办，怎么找出确切的时间、地点、方式让大家都能参与，细节很多，现在都在陆续筹办中。至于柯文哲新筹办的台民党成立大会，郭台铭确定不会出席。至于何时会有郭柯会，刘幼彤说要等等缘分。新北市跟桃园市政府原定今天由市长侯友宜以及郑文灿合体共走步道，不过两市府今天突然宣布延期。由于侯友宜近期频频缺席党内活动，却对绿营来者不拒，引发关注。侯友宜说，今天因为刚好碰上了户政日，尤其新北刚突破400万人次，他要多花一点人口，多花一点时间跟户政好朋友在一起。侯友宜指出，郑文灿其实跟他随时都可以见面，一起走步道这件事情只是延后，双方还有很多的议题要合作，不管是高滩处的骑脚踏车，或者是了解观察步道沿线，甚至捷运系统都要并在一起施作，两市的合作绝对紧密在一起。侯友宜说，他跟郑市长毫无悬念，全力冲市政，让新北市、桃园市更好。美国总统川普将对中国新课征新一轮的关税谈话之后，全球金融市场大地震，对台币呢在今天重贬超过2角，激励日元对新台币强升，一举突破了0.3关卡。根据台银现金汇价，日元今天对新台币来到了0.3022，创下近33个月来的新高。如果换5万台币和今年3月的低点，一口气就少了13758日元。全球金融市场笼罩在新一轮的关税风暴中，主要避险工具之一日元跟着水涨船高。今天日元对美元汇率升破了106，一度来到105.77对一美元。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125点，跌幅1.19%，来到10423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282亿。

Let Go。 Love Psychedelic Go。Your Song。欢迎你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没有罢工的马克。 今天一样，同一个时间陪你两点钟来哦。 哎呦，这礼拜拢爱讲台语是无？ 嘛无啦，就意思意思讲一个卖袂记安尼就好。 那你的第五个朋友咧？ 我可倒问啊，哦，因为我们参加这个节目是台语的，啊，要比赛安尼，啊，就讲我两个爱个请三个朋友，啊，进前访问一个歌手，我就讲你一定要来，我就找到一个，啊，个找到一个就是马克， 戴哦， 戴啊， 戴啊，东阿，哇，好难哦， 戴东阿 ，too difficult。 啊，即马剩第三个，卡多啊，我连有看到电台节同事是台南人，啊伊迄台真认同，我卡多就感懵，伊就讲哈，拜好袂当哦，我 要 去，伊要去台东耍。 啊， 即马我就要来问， 今天立马 夜光奶奶啦， 今天立马帮帮忙，请帮帮我的忙。谁要当我们的第五位朋友？ 啊，不是啊，你今麦甲大家问，爱龙讲好好好好，阿拜我就讲啊，派谁雄雄威灵诶，阿、啊、你要安怎？ 你要陪我一起威力彩乐透头彩的钱。 是我一世人。马奎欧的养我一辈子，然后、 欸、等一下，电台是不是还有另外一位台南人呢？ 像 窝猴啊， 啊你敢问啊？ 窝猴是会讲台语的吗？ 伊嘛会晓，干嘛？那肥肥的胖小子嘛会用的哦、喔， 真的。 其实台南人当讲台语，会晓讲噶，你要去参加比赛是两回事。我昨有看迄播出， 嗯， 你有偌困难，你敢知？ 那样很棒啊，就是我跟你的差距也没多大嘛。 嘿。我弄赶快哦，黑米个怕亏哦，因为伊有一个环节是讲吼，黑卡巴个怕亏，哒哒哒哒，啊你看到就爱讲黑台语要安怎讲、嗯？我怎无一个晓得？ 昨天有什么？ 莲蓬头。 诶、欸， 莲蓬头，这个莲蓬头。 会有人那么不可一世 Shower cap 你是去 ICRT 女 明明是青蛙却又装成王子还不知羞耻夸口说要养我一辈子养我一辈子养我一辈子 其实莲蓬头应该说有些东西都有蛮多说法、 嗯、 但刚好那一个就是两组一开始讲都是发音太不对了，跟那个，因为会有个台语的老师，或、嗯、者我无听过这种公话呢、 嗯嗯。那我可以说，喷醉的物件。 你只是解释，你 just explain。 不行哦。 不行哎，没有、嗯，你可以当你的答案啊，然后老师就会说错。 啊、 所以莲蓬头、莲灰桃、 莲花头。 哥，都 有啥？ 我一直在问你的，已经出轨啊！ 嗯， 这杯阿拉念 滑鼠哦，滑鼠哦。 哦，啊，不过我已经没给你那正确答案啦。 那你问就没用啊！ 因为我记得滑鼠真的就是用滑鼠翻成台语，就是 骨溜诶 ，mouse 骨球还是什么，就是直翻，非常的直翻。嗯、然后我就心想说，哦。要难吗？阿内我就大心妈啦，反正我都不会。好，今天第一点钟呢，我来跟你道三讲，不管你有啥咪问题啊、工课啦、感情的啦、生活的啦，就这啦。你若家己想无迄个解决办法，想要大家跟你道三讲，你会当留言给咱。留言的办法呢，就是你拍开阮的飞碟 App。 也是你直接卡电话给我们也可以，我的电话是来车讲 0223639955控里里沙流沙 QQ 哥哥， 我嘿你就好笑哎 ，QQ 哥哥。骨气 ，对，就直翻。 滑鼠，骨气。 然后昨天还有一个哦，有一个很生活的， 嗯， 我可能也以为我会，但是仔细想想我不会。 什么？ 就是那个衣柜那个吊衣服的衣架。 哦。 第一个小时立马帮帮忙，你需要帮忙吗？0223639955，或是留言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都可以哟。 三斤， 而且我好像会讲成什么三斤啊，还是什么，反正就那个发音很怪。 三斤， 于是我刚刚自己练习，在开那个开起来电台路上，我就开始想到什么水果，就想说 想一下， 蔬果， 嗯， 火龙果不会。 龟苓啊，贵 贵，你的贵发音很像是那个贵，菜头贵贵。 火龙果， Around the world， 来自 Monkey Magic 猴子把戏。 Go！ 哇，我听到啊！ 啊？ 你找到了？ 没有啊！哎，这个台语典里面没有火龙果哎。 滑鼠都有了。 那果的台语要怎么讲？ 龟迹哦，龟果果。 Go！ 捧个啊，捧个， 嗯。 帮帮忙，我要怎么穿搭袜子呢？我觉得玛丽看起来好像穿袜子都觉得跟她很配啊，为什么我觉得我穿袜子看起来就怪怪的呢？ 只要有自信就很配，吴玛丽的选袜标准就是怪就穿上脚所以你觉得很配，那是因为她人很怪。 对帮帮忙，那更衣间的台语要怎么讲？ 更衣间哦， 就是 Zara 对，哇塞的所在。 请问，请问那个但是你问我袜子也不太准，因为有时候我出门的那一瞬间，就是已经要进电梯之前，我才发现，我现在穿得好怪哦，但是你就要告诉自己，还好啦，还好啦，真的还好，都可以。你走在涩谷街头，从来不会有人觉得你怪。我们现在是要拜托窝猴跟我们参加节目吗？ 对啊，窝猴愿意参加节目吗？窝猴对，那个窝猴会讲台语吗？ 我还记得也要呢，我叫你今麦礼拜，就是硬要控制人家。 窝猴在吗？ 窝猴在，他刚刚上 app 哎，他刚上 app 还说有人找我。 窝猴朝院走来了。 窝猴，窝猴。Shy Girl 来自木月，让我们掌声欢迎窝猴。 是有人吹我吗？ 欸，你也要讲台语不？ 会啊， 盖稿。 阿哥不是真认同的。 啊，你怎样？苹果的台语？ 苹果啊，捧够啦。 皮包的台语？ 卡邦，那是日本的。 还有什么可以随身考的呢？ 袜子的台语， 不会啊。 眼镜的台语， 目镜。 牙刷， 哎呦， 哎呦， 我唔知。 牙膏， 剔膏。 那应该牙刷可以联想得到吧？ 剔涂啊， 剔涂啊，我冇听过，我拢讲剔病啊， 剔病， 肥皂， 杀文。 你通过了， 谢谢。 请问你，请问你。星期五有空跟我们去参加晚上跟我们去录台语节目吗？ 是台语台吗？ 那个公视台语台、哦、一个新的， 感觉很好玩呢，可以来恶补一下。 可以可以可以啊，只是我们那个通告费很低，你、 啊、比电台低吗？ 哦，没有，哦， 高高一点点。高一点， 那样算一点点吗？两倍算一点点。 哦，两倍，两倍。 对啊， 好， 百分之百 哎。好好，时间我们详谈。我们找到第五个队员了。 哇哈！ 耶！Happy Day， 今天是个 Happy Day。你需要帮帮忙吗？02-23639955，或是飞碟联盟网的 App 留言。有人说，听起来这一队凶多吉少。而且大家知道跟我们对抗的队伍 是谁？我明明知道对手是谁了。 知道啊， 对手是谁？ 是台语电台的人。 哈，那没得玩了吧？他们哎、欸，他们除了每天都在讲台语之外，他们是真的会用到很多， 而且他们会很容易学到 怎么讲的台语、欸。嗯，对啊。 所以我们就是去好笑的嘛，你就是尽量回答一些很好笑的。 我就是每一个我都力求表现，我没有在害羞的。 然后每个都唠一些很道地的美语。然后美式姐姐说：“你唔疼安内好不？”然后还说：“你讲啥我听不？”有人说：“对手台语电台，这什么悬殊的实力？”来自五六的爱情漫游啊，应该来帮少伟哥的忙。 怎样？ 请大家就是放过他，不要再问他演唱会合体的事情了。 你说五五六六为什么你不合体？ 你为什么不合体呀、 啊？为什么啊？ 不管上什么节目，不管是讨论什么主题，就算在聊射手座，都会说难怪，难怪不合体。他很可怜哎、欸。少伟哥呢，他也有去参加这个公视的这个台语的节目。他那天

甘く懐かしい夏のかけらまだ幼き心で分け合うあの頃あらゆる夢がこの目に映った空を飛びたい時は目をつぶった僕はいつの間にか空の飛び方を忘れてしまった嘘や言い訳も上手になった夢の鍵は胸の奥にしまったなくしたもの始まりへと向かってみる悲しみの理由を紐解くと出会ってしまった人と人がいた落ちてく恋の深み未来を知らぬ二人思いつく限り愛を落書きするその壁が行き止まりとは気づかずに挟んでいたしおりはまだ 歌曲呢是来自于 Aqua Time 夏天的尾巴，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电台飞碟联播网。钱先生的帮帮忙，他说呢，我跟暧昧对象讲明了，不要继续发展下去，然后也没有跟对方当朋友，所以我现在想听马克跟我说一声 ，You are awesome。 You are awesome。 あの坂道を登り切った。花が咲き風が吹き太陽はあの頃と変わらずに世界を照らしてる青春は今も静かに続いている澄み渡る秋空の下で 今天这个小时呢，我们在进行的单元是立马帮帮忙，欢迎你把你的问题留言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或是直接打给我们02-23639955 23639955。昨天的晚上呢，应该说昨天一整天，就是我就是把我的书柜做了一个大清扫，真的就是把不要的书都收一收，不要的纸也收一收， 看到了过去的自己。 我觉得非常好笑，我记录了一些我很中二病的日记， 着实觉得自己可爱， 可怜，可怜，我真的很可怜。 真的假的？你是觉得可怜哦？你不是觉得很可爱哦？你不是觉得很可爱，所以跟我分享哦？ 没有没有，我就是从高中都坏掉到现在，坏了很久，记了一些中二的语录，之后会在那个。不适合在这个平台分享，只适合在马克的信箱再跟大家分享。然后以前大学的时候，我印象中就是因为我就一直以来就是一个比较 正常的学生，反正就是时间到就是要乖乖念书，也 乖乖念书，乖乖上课。 对，也不会特别有 叛不投机不取巧， 没有叛逆期。嗯，所以我一直印象中，我一直以为我大学成绩 还 不错。然后一直到昨天整理，我翻出我成绩单，发现哈， 烂到爆！ 真的耶，我有一年差点被二一耶。 是哦， 哼，就是那个成绩单会备注，有可能会有二分之一不及格。然后我一看，发现怎么那么多都？ 那时候已经进电台了吗？ 那是大几呀、啊？大二还大三？我应该进电台喽。 你怎么没有跟我们分享你要被二一的事情呢？ 原来我是一个要被二一的人，我根本就没有认真在念书。 那我完全可以理解啊，因为就是你不喜欢写申论题啊，你也不会写申论题啊。 讲到申论题，我觉得最可怕的是，我就还留着一些考试卷、嗯，然后有一门课是在修剧场理论、嗯，所以要在那边试解释什么三一句什么才三、哦、然后 三幕剧， 对，三幕剧，然后如果以你自己为作者，你会想以什么方式创作一部剧，然后我在那边煞有其事、嗯、我会选择悲喜剧作为，就是我看那些内容我就觉得你到底在说什么你自己知道吗？然后我每然后还说什么我的剧本要有起承转合，就是自以为自己很厉害，但里面内容空泛跟垃圾到不行，一看就知道你这个人没有在念书。然后那张考卷我只拿45分、我就拍一下问我朋友说 哪里错了， 我说请问这门课是100吗满分、他说废话， 对啊。但你其实从以前就算是选择题的时候，你也都是凭自己的想象去作答、啊， 而且我 每次在考历史或者什么之类， 就是幻想啊， 你就是自己幻想，就自己脑补完说嗯应该是这样吧，你就选了、那个、 就如果我是他我应该会这样吧、嗯、而且我觉得老师没有当我真的对我很好，我有很多跟电影有关的期中期末报告、嗯、因为很多电影都是你要去、很多的作业是你要去看电影、嗯、然后分析它、嗯、也许是分析它的配乐、嗯嗯、分析它的分镜运镜、嗯、整体的氛围，我有好几次的作业报告第一句就是假如啊、嗯、比如说从前有个好莱坞、嗯、我就会说虽然我看不太懂从前有个好莱坞， 我第一句都是虽然我看不太懂， 这是我写报告的起手式哎、欸。嗯，我说老师我看到学生交来这个我真的是还让我过，我觉得老师真的不容易。 歌曲 Baby I Love You。 父亲节要到了，所以有些人是跟父亲节有关的困扰，到底要一直凑到全家都到齐的时间一起过父亲节呢，还是因为跟兄弟姐妹的时间瞧不拢算了，他们带爸爸去吃一次，我带爸爸去吃一次， 很不错啊。 对啊，爸爸赚到哎、欸。 对啊， 上周末呢是犀利趴，今年的犀利趴我没有参加。犀利趴好玩吗？ 好玩。 Mayday Mayday Mayday Mayday。 而且其实办在南港展览馆，因为其实十年前那第一次的时候， 小巨蛋 真的是穿着，我真的是下午穿着夹脚拖鞋去 听演唱会， 对，去听旺福啊，就是对，就是后来几届呢，就是越办越盛大，嗯、然后突然有一年移到南港展览馆，我还觉得说哈，干嘛突然移过去？那今年是第一次移到南港展览馆以后，我去参加了犀利趴、嗯，我才发现哦。移到南港展览馆是有原因的，因为它下面可以有很多的摊位，是真的像一个园游会的感觉。 但你喜欢这种，就是有很多的，因为以前在小巨蛋办犀利趴、嗯，比如说两天，嗯，你就是从头听到尾嘛，你也不用跑点，嗯、我不用跑 A 舞台、B 舞台、C 舞台。但现在南港展览馆可能就有点像国外的音乐季、嗯，有很多的场，然后跟很多吃的，嗯、你是比较喜欢后面这个。 因为它其实完全是交错开来的，嗯，对啊，所以你不会没听 到 或什么干嘛， 强碰这样。 对，而且就是小舞台在一楼的下面，它是免费入场的嘛，嗯，它就等于是所有人，就是你都可以来参加这个园游会，你都可以在那边听歌，嗯，对啊，然后等于是也是上面的一趴结束了以后。你想要去走走晃晃，就去下面走走晃晃。嗯，对，就是我觉得很 free， 我觉得很不错。然后最理想的状态就是四人一组，两两喜欢的人不一样。哦，最棒，因为那些摊位食物摊位要排，可能要排两三个小时。 独自望着星空，从前的从前从没变过，寂寞可以是燃烧，也可以是享受，享受只有这拥有。那一年我们望着星空，有那么多的彩， 听到歌曲呢，就是来自五月天的《星空》。 Yes.

爱的结局。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周末大吃大喝，释放压力， 但巴豆的压力下狼灾。 你需要 AB 优酪乳，严选雷特氏 B 菌，好菌助消化。周一喝 AB， 开始一周畅快。 AB 优酪乳。 有许多弱势家庭的小孩因缺乏照顾常孤苦无依，您愿意助他一臂之力吗？爱到站的声音公益音乐会邀请到黄飞、秀兰、玛雅、郑静一、小男孩乐团、陈凯伦与您相约听好歌做公益。9月14日，一起来大东文化中心，让您的爱心随着音符蔓延到每个角落。购票请洽07-702-5762或年代购票系统。 老公，外面下雨了，赶快把衣服收进来。 可是都还是湿的。 你是否也曾有过这样的经验呢？每到梅雨季，不论衣服晾在外面多久，摸起来总是湿的，拿进室内又怕助长霉菌滋生，加上空污问题日趋严重，衣服晾在外面太久可能导致 PM2.5 吸附其中，危害人体健康。目前市售的费时式智能除湿机具备优异的空气清净及低温除湿功能，能抑制尘螨细菌滋生，过滤 PM2.5 悬浮微粒，让你在晾衣的同时也能维持室内空气品质。此外，吊顶式设计及内建的自动排水装置可满足现代人对居家装潢的美学要求，将除湿机直接安装在天花板内，解决手动倒水的困扰，有效提升除湿效能。 Precozy 吊顶式智能除湿清净系统，守护家人的健康，快上网搜寻创生科技02-8502-3818。 我是 MC 哈的热狗， 你还记得吗？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Do you remember？ 你是否 Do you remember？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台北市长柯文哲今天批评蔡英文总统身边的每一个人都贪污，总统府在下午发出严正立场表示，有多少证据说多少话，如果没有应该公开向社会厘清。柯文哲今天出席活动之后，记者询问柯文哲在脸书上提到台湾重大建设政治力介入的事情，柯文哲援引桃园机场第三航厦一再流标为例，指出台湾重大建设甚至因为政治力的介入而延宕，这不是一个正常国家应该有的现象。民进党立委郑运鹏反驳，反问柯文哲大巨蛋等5个弊案是什么力介入。柯文哲说，桃园机场第三航厦跟台北表演艺术中心面对的问题就是财政纪律，编列的预算不足导致要追加预算。柯文哲突然话锋一转说，2016年1月16号总统选举他是支持蔡英文的，你怎么把国家搞成这个样子，你说没贪污，但你身边的每个人都贪污啊。总统府发言人黄崇彦回应表示，府方理解柯文哲一向讲话的风格，但是贪污指控极为严重，总统府必须严正立场声明，就像柯文哲常说的，有多少证据说多少话，如果有证据请向司法单位举报，如果没有就公开向社会厘清。黄崇彦说，身为政治人物都必须被社会检验，不管是柯文哲关心的机场航厦案，或者是立委关心的大巨蛋案，同样都该接受社会检验，但开地图炮指控总统身边的官员或公务人员是必须肩负法律责任的。台南地检署侦办郑姓父子跟大陆地区情报工作官员意图在台湾发展组织，危害国家安全，经过检察官指挥调查局国安站搜证，持搜索票到郑姓父子等住所还有共同的4个地点执行搜索，扣押行动电话、文件等物品，并且传唤郑姓父子证人，检察官讯问之后发现郑姓父子涉犯修正前国安法，意图危害国家安全及社会安定，为大陆地区公务机构发展组织罪嫌，犯罪嫌疑重大，但是没有羁押的必要，各以10万元拘报。全案将会由检察官深入追查有没有其他的犯罪成员，或者是危害国家安全情势。 美国各地枪击案不断，加州埃尔帕索一间沃尔玛商场遭到枪手血洗，造成了20死26伤。俄亥俄州戴顿市一家酒吧外更被扫射，酿成了9死27伤。另外，伊利诺州芝加哥在今天也有7个人在公园中弹受伤。加州朗代尔也有枪手行凶，导致1死4伤。福斯新闻报道指出，台湾时间今天下午1点多，芝加哥道格拉斯公园附近传出了枪响，枪手坐在黑色的雪佛兰车内朝外射击，7名19岁到25岁不等的民众当场被击中。据了解，4名年龄分别为19岁到25岁的民众被送医治疗，另外1名21岁的男子情况危急，至于另外2名男性则是自行送医。至于加州朗代尔枪击案，只知道1死4伤，其他相关的讯息目前还不明朗。韩国创业板市场科斯达克证券交易所今天指数暴跌6%多，下午2点09分开始中断交易5分钟。韩国时报报道指出，纳斯卡克表示，全球贸易战影响市场指数，所有在科斯达克上市的股票都暂停交易，这是自2016年6月24号以来首度启动熔断机制，也就是当价格波动幅度达到熔断点，就会停止交易一段时间。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下跌366点，跌幅1.74%，来到20720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51点，跌幅2.56%，成为1946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44点，跌幅1.56%，来到2823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147点，跌幅1.62%，成为8988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760点，跌幅2.83%，成为26157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59点，跌幅1.83%，来到3201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125点，跌幅1.19%，成为10423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282亿。气象局发布高温资讯，天气晴朗炎热，今天中午前后台北市、桃园市都亮起橙色灯号，预计连续出现36度以上高温。台东县、新北市盆地、新竹县市为黄色灯号，也可能会达到36度以上。南部、东半部包含绿岛、兰屿、恒春半岛沿海地区以及澎湖、金门，今天不排除有长浪发生。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哎，房地产最重要的是什么啊？ 当然是地段啊。 可是好地段不是都很贵？ 那可不一定，淡水捷运力径有商圈、学区，交通更有景观，哎，月付19000，轻松入住，甜蜜两房。 捷运力径02-2626-0800。 台东热气球升空， 光雕音乐会哦，海洋 旅行台东3天2夜刚刚好。 纳罗湾大酒店暑假亲子旅游最佳首选，畅游台东体验深层海水水疗，绝对让你流连忘返。快上官网订房，还有独家优惠。 纳罗湾集团0800239888。 优福华语近年排行榜， 本周第5名告五人，爱人错过。第4名周汤豪 I Go， 第3名伍佰 and China Blue 深秋的祝福，第2名 CTO Started， 第1名信为你着魔。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纪念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我是伍佰。 哥哥妹妹有意思。 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2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Just for us. 抱抱抱抱。 王菲的浮躁，现在你也是心浮气躁吗？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您现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台北 FM 92.1，苗栗中港西91.3，台中真善美89.9，云嘉民生展望90.5，高雄南台湾之声103.9，宜兰北一产业台89.9，花东91.3，澎湖社区电台89.7。运用网络，运用我们的 APP 线上收听，在全世界各地都可以随时加入我们哦。小朋友怎样？ 飞碟联播网， 你是要让他发音是不是？ 没有啊，我们接着下来要生火灭火啦。 对，这个小时呢是我们的生火灭火大会。什么是生火灭火大会呢？就是最近你有没有想买什么东西，然后你想要问看有没有人使用过，觉得 CP 值好不好，它会不会只是噱头高但其实不值得买呢？还是这个东西费用值得买，你要推坑给大家呢？不管什么我要摘啦！你现在想用台语跟我对话是不是？几分钱，几分货？一分钱，一分货。我们要把辛苦赚的钱花在就是自己觉得最值得的地方。所以你有任何生火灭火的物品吗？欢迎留言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或是直接打给我们02-2363-9955。一开始就人生火灭火，请问我想要买恰恰隐退赛的门票。 买你买得到吗？买不到吧， 就是买不到，因为我可是我太想去，然后外面都翻倍卖，一张要4000-5000， 我 还要买吗？ 天哪、啊！我觉得黄牛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于你不知道你买到你能不能 进 去， 这样太危险。 这种钱我是不太愿意， 去 对，我不太愿意花 5000块也没。小确幸要小心，街头的兄弟很恶，扎住真咬金，现在多了我们兄弟本色，五个少小兵，五个忍者，天时地利人和，就是不小心，就是不鸟你，做自己，路遥知马力，我们的触角早就不知伸到哪去，全世界飞行模式，每日夜非常忙的，没时间飞上饶舌歌手的梦，我现在全实现，从玩票变全职业，我们先值的点，兄弟们请你再坚持的点，已经混了10年，现在准备干票大的，什么都没在怕，虽然还没睡醒，准备来刮飞机，飞往下个城市，躲不了总价没洗摄影机，王者骑手刮高峰，黄金卡等我掏空，马子为我暴动浮躁，崇拜的赤子笑冲，不曾尖叫的开了口，抱着女友的松了手，全场观众像是失控，暗口不够多，观众都没送。Hustling every day I hustling， 高压突击马上出货，就像是奢侈品，缔造历史传奇，遍地大侠突击直奔华尔街的空气，与我兄弟 back to back， 轰不了炮火 back to back， 最高层级地平线，感官炸裂新体验，小心心里面想成为我，翻版这样太危险。飞太远，对你做鬼脸，我们飞太远，坐上云端，巅峰没有极限，他们知道我们来自哪里，已经贴了幸福标准飞机，离开地表穿越双翼飞行，飞翻黄金期的 sky team。立端说：“我想要买梦想中，就是两旁有灯泡那个化妆台，化妆台要7000多，该买吗？ 那个不用到7000多吧？ 你为什么不买一个化妆镜，旁边有灯泡，那个不是便宜很多吗？ 对啊， 还是你现在家里在考虑装潢，人家把那个装潢设计进去。” 你说化妆台是包括那个桌子，然后下面抽屉什么 之类的？对，我想象中他打化妆台应该就是那一个梳化间的东西。 有地方放吗？有地方放你就买啊，买了你开心啊。每一个字都是黄金场子，留给高手唱。飞了这么远还不打算要歇脚，我花了月落赚了月落包来接脚。到谁的主场？他们当我流氓，我抢了他的市场，伤到自尊心想找我球场。我教你怎么当个男子汉，敢当子弹，谁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都别来听我战。一堆小清新唱歌夹着我配，一秒带走你的马子，今晚跟我睡。你不是我的朋友，不要跟我聊忠诚。我没有风度，只有态度。 像是要装人。 有人在问说，请问最近这一阵子这一年，我看到蛮多人在用这个产品的，叫做按摩枪。 啊，哦，对， 按摩枪呢，在我们不知何时才会登场的《跟拍到你家》第二集里面，疑似我忘了到底有没有拍进去。可是按摩枪，我们才要飞，每个翅膀，那我们早飞起，让其他人跟在我们后面吹，有我们一直吹，不止逆风，我们逆天，我们造飞机，造飞机。按摩枪不是你真的是有在做那种，就是真的很规律跟认真的重训或运动？ 对啊。 也许你买那个会比较值得， 对啊。 还是你只是想要回家？如果你是单纯想要按摩的话，那很不适合哎、欸。 哦，那个不是按摩。 对啊， 哎、 那个很重，那个手很麻。 那个是真的是给运动员，就是平常有在运动过后的放松肌肉用的，它是放松肌肉，它不是按摩。 来自于平井间的 Pop Star， 刚刚他说呢，他的确就是想要买那种化妆台、含桌椅、抽屉那一种，然后两旁有灯泡。 嗯， 可是我不知道哎、欸，因为那种固定式的，然后它看起来体积又比较大，我会觉得未来要是有一天我想要改变的话，那个 不想搬家的话怎么办？ 或是我用了一半我不想用了，那个处理来说对我想象都是很麻烦的。抽屉它就固定在那边。啊，要是我想要东西可以移动来，可以移动去，我自己在做些收纳格呢，就是它的存丢好像有限，所以我不是很， 就这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家居设计思维、嗯、一种呢就是觉得没有，我就是要买一个大的，然后我就是全部都是同样整体的、 嗯、 另外一种就是没有，我就是要用小东西，然后它可以就是很简单的随意的更换跟替换的、 嗯、 如果你一次就是要买那个就是固定的东西，你要确认你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喜欢它、嗯、喜欢它个五年十年不会换。 还有一个就是我想象中的那个桌 桌椅抽屉都固定，灯泡、镜子，所以表示你坐下来的时候，你的镜子跟你化妆的时候距离也是固定的。那、嗯、有时候化妆你会想要靠近镜子一点，你画睫毛、刷睫毛，你会。就我自己随身化妆的镜子是可以翻来翻去的，根据我在化妆不同的角度。可是如果你就是要用那一面固定的镜子的话， 我就是人靠近它， 就是对，你就想象一下你化妆的步骤， 以人靠近工具， 就看你觉得那个有没有符合你喜欢的感觉咯。车子的问题我没有办法解决，可能要问问真的是懂车的大家，因为他说请问 Sienta 怎么样呢，因为他想要买第三排是可以收纳拿来放轮椅的、 哦、 啊，万一要选择的话，这我到底应该是要下手买新车还是应该要买二手车呢？我不是故意的， 怎么了？ 我不是故意在车子的问题后面排这首歌，我本来歌单就排好了。 哦， 不是啦，不是的意思啦。 Cruising down the street with my moto， 台北市的马路总是坑坑洞洞，一路上的绿灯把我时间穿梭，我家的方向就在 West Westshore。像是进入灾区，节奏太紧急，像死亡要逼近。基隆路是一条不能靠近的禁地，我不需要成为其中阻塞的协议。礼拜五的晚上赶路了，朋友们，都市的心脏，血压升高把 pump it up， 继续的塞把大声骂。赶路了，朋友们，都市的心脏，血压升高，把 pump it up， 继续的塞吧，大声骂。哇滴滴隆，哇滴滴隆，哇滴滴隆，哇滴滴隆。哇滴滴隆，哇滴滴隆，哇滴滴隆，哇滴滴隆。 李英宏的台北直直撞， Other 的生活灭火，他最近有点想买一个智慧型的戒指，然后那个戒指是可以 智慧型， 不是萨诺斯哦，就那个呢可以监测， 还是可以有阿拉丁磨一磨可以飞出来， 嗯，然后还唱 rap 给你哄你入睡，因为他那个戒指说可以监测你的心率、睡眠等等的，因为他不想要用那个智慧型手表，他还是想戴传统的，所以他想用那个戒指。 那听起来很不错啊。 可是我有个问题，我好奇，就是比如说，就算你有戒指的人，你有智慧型手表的人，你监测到了你深度睡眠多少，你一个晚上状态怎么样？ 你说又怎么样？是不是？ 对，然后呢？ 然后就是我知道啦，就说哦，原来我大概两个小时会醒来一下 啊，然后呢 会翻个身，说哦，然后我今天好像睡得很不好 啊，结果呢？ 哎，没办法改变什么。 对呀、啊。 这个都市里进步的科技多了一只眼睛，让我看到了野蛮的文明，同时办到了把它当作武器，大马路上我们都心急，按喇叭会破坏我们心情，为了生活突然靠边停，差点车祸缴了三字经。哦，哇滴滴隆，哇滴滴隆，哇滴滴隆，哇滴滴隆。 李英宏的台北直直撞。 hit me. Hey, y'all, y'all better get the music ready. Cause right now, it's my time. Yes, sir. 今天我会带你飞，哥会带你飞。Now, I just wanna say something real quick. Say what? Buckle up your seatbelt. Why? And lock it in, cause...今天我会带你飞， 哥会带你飞。 This is the flow that people been talking about. 玩一直玩的节奏，你先别急着 lock out。这旋律让你上瘾 ，can't live without。不管你怕不怕，我只怕你会把我 crop out。所有人 fade out， 记忆全 black out。这是把王者的霸气，只有我能耍霸道。你吓到，你站住，先别跑，更精彩的还在后头。 这只是 warm up。 Tell the bartender 再吹下两瓶 Hennessy。今天保证满足所有你的 fantasy。They say I'm a Superman。But wait, I'm saving no one tonight. 所有的网咖全部都 focus 在我的身上，也不能怪他，谁叫我喝的全身在发烫。你准备好了没？今夜不飞不归。You know what I mean? Turn it up now. Up the mountain, up the sky. No matter where we go tonight, 哥会带你飞，哥会带你飞，爱在威武。We're about to shoot the skies. We're going up tonight. 今天我会带你飞， 今天我会带你飞，我会带你飞，今天我会带你飞。 他说呢，因为他想要买那个神秘戒指，是因为他觉得睡很久还是精神状况很差，如果真的监测出是睡眠品质的问题，他就会再努力去找出原因改善它。此外也想借由戒指计算他的卡路里消耗，他正在持续的运动减肥当中。那听起来蛮 OK 的啊。 睡眠可以直接去睡眠门诊啊。 哦，那个要排很久，我记得。 对啊，就直接那个是最 专业跟科学的 最快的方式。 嗯， 因为不然的话你戴那个戒指或是戴手表，你只会知道说哦好像不好，但你还是不知道为什么啊， 你只能靠自己猜这样子。 嗯，做实验 好了。波远我看到了，同事推荐我买一种神仙子，仙是纤维的仙，冲泡用的，会很顺畅，同事说会瘦。你打哈欠什么意思？ 哥会带你飞，哥会带你飞，带你飞， 可以买吗？ 相信就试试看啊。 你有排便问题吗？不是，我在说一个产品取名叫神仙子哦，我就是不怎么会买单。要来一瓶神仙子吗？买五罐送一罐哦。周雨天的带你飞， 因为一路有你，才能创造美好回忆。CTO， 谢谢你的爱。 我终于发现，爱原来在我的口袋，是你偷偷在灌溉。紧握的手心会被深刻记载，每一双微笑的眼睛都别说 goodbye。长大，虽然这一路漫长，你们都在对我看开，过去到现在，未来我还有所期待。我终于发现，爱原来在我的口袋，是你偷偷在灌溉。紧握的手心会被深刻。 罗志祥、凯乐、CTO 首度合唱《口袋里的爱》。最藏男团 CTO 最新专辑 Starlet 第一场演唱会8月31日台大综合体育馆，因为有你更加精彩。 因为我一路有你， 息一下，听广告啦。 哎，头家啊，你那是装冷气、做水电，还是木工、油漆师傅，拢需要钢板，对不？ 对啊。 货车若要载钢板到点行，就要使双箱大稳发 啊！大稳发， 对，最强 CP 值，再会兼载四个人，旧换新，搁升五万， 赞哦！ 金卡0800-889-958，0800-889-958， 大稳发，好你靠，生意稳发啦！ 你去甲妈买迄啰上好的牛奶花生来。 电脑讲上好的牛奶花生就是爱滋味。阿妈，先买。 吃爱滋味牛奶花生，好事会花生。 如果爱到你的城市里，多一点勇气。 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个人，想念却不能见。我是魏妙如，如果搬到你的城市里，一起在思念里继续前进。 大家好，我是孔晨玉。 温馨一整夜的冷梦，有曙光穿过冰冷的胸口，昨天重新再来过，飞碟 Network 空中梦想家，就爱电影 UFO。 上你，然后失去你。他们是原子邦尼，这首歌叫做《我只是你的梦境》。原来是想起你哦。刚刚呢，有人生活灭火在聊神仙子，有人说神仙子是不是跟奇亚籽有点像，然后从奇亚籽作为发想，就有各式各样可能身体健康的促进排便的，有人吃什么梅子的，然后最近有人听说有人在喝什么日本青汁的，然后反正就是都会帮你肠胃一些 帮助吧，因为我也没有研究。但我知道最近有个东西也的确是越来越红，叫做益生菌。 哦， 如果你想要多多了解益生菌的话呢， 本周请锁定哥哥妹妹有意思，有我们史上最美的华人女单。 好了好了，不要多讲， 为你解析 好了 益生菌是多么的有益身心健康。Yeah. 这个小时呢，我们在进行的单元是生活灭火大会。任何物品，你有点想生火，或者你有点想灭火吗？欢迎打给我们02-363-995，或者留言在非力量 Mall App 上面。 无人搜刮的楼 ，OK， 我拉走，我这就将你逮捕 ，Oh boy, Oh boy， 现在的他熄灯的路 ，Oh girl, Oh girl， 这夜晚怎么玩？ 现在生活看你怎么办？ 别多盘算 ，You just do it, do it, baby。 Just keep it low， 特别大方 ，So。他说他不怕羞，他的感觉是乐在其中。 Shush, keep it low, boy, 放轻松，叫你怎么抬头？有了默契就不许开口。 都背的操弄，想见你一定是个妩媚的高手，心给你掩埋，也处理了 rest， 这游戏绝对是你精心的编排。 关于感情从来不说 ，Tell me baby what I'm gonna do， 太爱的风险就像赌博， 上了脑就像被你下过了毒， 心跳的脉动上诉 ，Oh boy, Oh boy， 只意识到彼此的温度 ，Oh girl。 再加上了 J 赏闯空门，查大 闯入你新的空门。 嘉颖的生活灭火究竟折叠伞，我要买100块就好，还是要买好几百块比较好呢？ 有100块的折叠伞吗？ 有些伞 199吗？ 有些伞真的超便宜耶， 有到100吗？ 100， 我好像没有100块折叠伞吧。我知道便宜的是199或者17几、16几。我现在在用的那个折叠伞啊，就是会自动。 我是不是欠了你一把伞，但没有还你啊？ 哦，那没差啦，因为那个，对啊，那个我现在用的那种是自动会收伞的。 嗯。 然后我特别，我要去政大原生福利社买。然后每一次只要一去政大的话，我就是会多买几把，我很喜欢那个。 是哦，所以那一把什么政大福利社的伞多少钱？ 这个它进好像就是。好像就是199，然后社员可能160、170吧，还140之类的。 Wow. 但最近折叠伞有很多那个募资新的， 嗯， 泽泽有开一个 Rose 瞬间卷收伞， 哼， 然后他们拍的还就是那个影片拍的还 结合了很多 YouTuber 的歌， 怎么卷怎么收。 好像也是按一个键，全部就是收回来。 嗯， 因为现在我们用的自动折叠伞，你按一个键，它只是收伞，但 是你打开还要再压回去，再把它喷射出去。 对，你要再压回去，嗯，对，你还是要做压这个动作。可是它这个卷收伞是直接按一个，它就直接收起来，然后也收回去。 然后我再按个呢，也这样喷出去。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还在募资， 蛮吸引人的。 这应该很快就达标啦， 我来看一下达标没。 怎样破破？ 因为他的募资目标很低啊，他目标只要10万块，现在达标率是13376%， 他该出货了吧？ 他目前的达标率，他已经就是募到了1300多万元，1300。 那他到底开始出货了没啊？因为自动伞最麻烦的地方就是你还要压回去的那个动作 啊， 我就一直很好奇，怎么还没有进化到就是 现在有了？ 对啊， 进化来了。但是他就是一支要890，而且这还是募资价，未来上市可能会更贵。但你知道雨伞这件事情是一个消耗品， 嗯。 所以常常会觉得我花这么贵买伞，然后不小心忘在捷运上，或是忘在哪里，那会很难过。 但又有人换个角度说，买贵一点的，我比较不会弄丢它，我会一直记着它。 是这样吗？ 有人的想法是这样。 有人上门，你是谁？ 假人。来自容祖儿的榜梦，请问如果我想要试一试线上英文课程，有推荐的吗？如果我在脸书上 学什么？ 学英文啊。他说我常常看到那些有广告的，然后去看了就觉得啊，课程好贵哦。 哦，你说最近在脸书上打最强的，应该就是在我们这一栋楼的那个家教 ABC 吧？ 是的，那有便宜点的线上英文学习课程吗？ 便宜点。就是马克新枪这个礼拜讲那个 VoiceTube 吧，我想，因为它是零元挑战。如果你真的可以， 就是你认真的话， 你可以认真，你想要不花钱的话，就认真上课，然后最后学费会退给你。如果你全部都上完的话， 啊，前提就是你要认真上课， 你要有毅力才行哦。 怎么你今晚声线尖，发现又乱了，仿佛剧烈运动员三秒一看表。心里知不妙，这晚你去过哪里吧？而那个他静静弹着旧调，你坏了，说大概夜了，让你收翻乱了，急急杀娇，背着我不敢，轻招换旧了，正揭晓，你做错事了，让你收翻乱了，应对乱了，他都放了出心。是差点不会猜到，但你对待我太好，头半后一般等到焦躁，需要找出路。这晚你对岸算爱慕，当作恶补赎罪还是问路？你话了，说大概夜了，让你收翻。 今晚来边啫？

很快，黑的尘埃，别再猜猜未来，再装装就习惯，日子会越孤单，快乐暖不起来， 叫做沈安，安全的安， 不吃饱。 这首歌曲叫做别再再再， 要跟大家说 再再再见了， 爸爸。 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这里是哥哥妹妹有意思，他是毕书尽。这首歌曲叫做悲伤如雨， 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见。You're awesome, 你很棒，拜拜。 听见了吗？滴滴答答，默默的回答，阵阵的涟漪回荡尘海啊。看见了吗？清清楚楚，慢慢的结痂。雨不会荡漾，泪眼会蒸发，我们经历了这场雨，下个不停颤抖的心。 And you're still raining, oh rain in my head. 丢掉是你，丢掉风景，丢不掉是你，悲伤